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如果大家睇紧嘅咧，就会啊睇到我哋咧有另外一位主持入咗嚟啦，就系车厘子 Cherry 啦。 Hello， 吓系非常好，讲到啦吓。咁样咧就我哋继续咧系探讨喺资本主义嘅生产模式底下咧，即系技术革新或者系机器引入带嚟嘅种种影响。咁呢个问题咧，原来系好复杂嘅吓。咁啊头先讲到咧，生产力提高之后咧，即系其实当然咧，即系资本家咧就可以尽量降低即是商品的成本来去获取更多的利润，但不要忘记其实这个个别资本家是可以这样做的时期，但是很快脆其实其他的同行就会争相效尤的，我们要 copycat， 所以你那个优势其实只能够维持一阵的。很快脆其他有任何的新的技术他们都会采用，采用的时期卒之又将你那个所谓超额利润又會磨蝕咗佢啦，就拉低咗啦，即係佢優勢消失咗咯喎，係嘛？咁好有趣嘅就係話咧，其實呢個有少少咧，我哋叫做同軍備競賽打個比喻嚇，就係話你諗下兩個國家，佢本來嘅軍備咧就係屬於相對低嘅水平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哋好驚俾對方侵略啦，冇得抵抗啦，於是咧增加軍備，但係咧呢個甲國增加軍備嘅時期，越國又會增加。吓、啊、咁，但系咧，越国甲国见到越国又增加咧，唔得啦，我又要再增加啲添。如是者咧，嗰、那个军备就越嚟越犀利，个军费开支越嚟越犀利，而且嗰啲咩武器越嚟越得人惊。咁但系咧，其实去到一个嗰、那个嗰、那个军备好厉害嘅水平嘅时期咧，其实同之前未增加之前咧，有咩分别咧？基本上冇分别嘅，即系我讲嗰个势均力敌嗰个形势啊。啊，当然个危险性大咗好多添啦。嗱，大家嗰个开支又摆咗好多落军费啊，其实系咪一种好愚蠢嘅行为啊？ 但系我想提出，我想提出一啲疑問喎，財哥，因為你話就係因為佢資本嗰個發達啦，咁所以就有啲好大量嘅生產啦。咁但係其實一般消費者都可能會有機會受惠嘅，因為你諗下一件衫，以前可能話人手做裁縫去幫你度身訂做好貴一件衫噶嘛，而家你諗下落街買，哇，有啲好平嘅幾廿蚊都有， 爭好遠啊，係啱啊嗱，其實咧，好嘢車釐子啊，即係雖然佢冇聽到我哋頭先。第一輯啦，即係嗰度啦，但其實佢真係諗到呢個問題啦，就係生產力提升咧，其實係一個所謂嚇，即係雙刃劍嚟嘅嚇 ，double S sword 嚟嘅係嘛？其實咧，佢係確實帶嚟好多好處嘅。其實我都未講曬個好處啦。頭先嗰個嘅商品普遍價格下降就係一個好處啦。頭先你嗰度講啦，我哋以前買件 T 恤，哇！我細路仔嗰陣時可能又係50蚊件，但你知唔知細路仔嗰陣時50蚊係幾多錢啊？等於今天的500蚊都唔 夠 喎，係咪啊？咁但係而家咧分分鐘50蚊有兩件咁樣，係嘛？咁你從咁嘅角度嚟睇，哇！即係普遍嘅消費品個價格下降，其實人人都受惠啊，係嘛？呢個第一點啦，係嘛？咁但係頭先咧，你未到之前咧，我哋有分析過啦，就係話，就係資本家咧，其實啊，真係佢就即係諗過曬、度過曬啦，算死草噶啦，係嘛？其實喺個過程入面咧，佢就有條件咧嚟去盡量壓榨你個人工。壓抑你的人工，但他的壓抑人工呢，他不一定是說即是減人工，因為你減人工確實是很大影響的，人都會走，而是說根本他加人工加得沒那麼快，同埋在個過程裡面呢，其實他是會製造失業，其實製造失業呢，有個失業，即是馬克思講的所謂失業後備大軍，是吧？其實他自必然呢就會降低個工資，或者即係話你就算唔係話即係實質佢一路咁降咧，而係話佢工資增加得冇咁慢，但係即係冇咁快 ，sorry， 工資增加得冇咁快嘅時期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睇咧，就話如果個通脹即係個工資增長係差過通脹嘅，其實就真係實質工資下降。 下降，但其實冇所謂嘅喎，喺嗰啲工人嗰度咧，即係唔係冇所謂，但係咧佢哋就會接受到咯，因為嗰啲成本咧買嘢嗰啲 冇錯，嗱呢個就好複雜啦，因為其實通脹嘅定義咧就係普遍商品價格上升啊嘛，咁所以咧，但係我哋頭先講就生產力提高就令到普遍商品價格下降啊嘛，所以呢個係咪好複雜嘅情況啊？即係話究竟乜嘢商品嘅價格上升，乜嘢嘅商品嘅價格下降咧？好多時咧就會係咁啦，即係咧必需品嗰啲咧其實就上升喎，哇！即係嗰啲糧食啊，係嘛，或者有啲交通。嗰啲上升，但系嗰啲稍微冇咁必需嘅咧，可能就真系下降。头先我即系或者上一集都讲过，譬如 DVD 机咁样样系嘛，或者你话买多件 T-shirt 咁样样系嘛，所以呢个问题系极其复杂嘅。咁究竟对工人嚟讲咧，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咁样样，咁但系就不能一概而论啦。其实我睇过有啲学者嘅分析咧，佢都系咁讲，佢有好多种唔同嘅情景嘅 scenario 嘅。 就是讲，即系你嗰个所谓个名义工资嘅增长啦吓，即系我哋嘅实质工资 nominal wage 同埋 real wage 咧，同埋咧你生产力嘅改变啦吓，同埋你个普遍商品价格嘅水平啦，其实嗰个关系咧，其实就真系不能一概而论。好多时候如果我哋有一个大嘅生产力嘅提升嘅时期咧，系真系有机会会令到嗰个实质工资啊，即系扣除咗通胀之后嗰个工资咧系有所增长嘅。咁、啊、但係呢呢個係冇一定嘅保證嘅、啊、有時呢實質工資甚至會下降，但係呢亦都好多時嘅實質工資嘅水平呢係差唔多，咁但係差唔多嘅時期唔好忘記、哦、其實實質工資嘅水平冇乜點變化，但係資本家嘅利潤就不斷增加，所以呢個咪就係社會嗰個貧富懸殊越嚟越加劇嘅一個主要來源啦，係咪即係話你工人階級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所得，即係嗰個餅呀、啊啊、其實咧，佢係分嗰份越嚟越少，即係嗰個經濟增長，我哋成日都講啦，香港過幾十年都係啦、啊、特別喺呢個過去三十幾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嘅嚇、啊、指導思想底下咧，其實咧，我哋個社會整體嗰個財富嘅增長咧，其實大部分咧就去咗資本家嗰度、 嗯， 即係話係我哋普羅大眾啊嚇，即係打工一族嗰個分到嗰個份額咧。其實越嚟越少嘅， 嗯，我又要提出疑問啦，財富呢、這個資本家賺錢呢一樣嘢咧，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唔俾佢哋賺嘅，因為唔賺錢嘅生意邊、啊、即係冇機會賺錢嘅生意邊個、啊、會做啫？ 你其實已經帶出一個即係最核心最關鍵嘅問題，不過我哋遲啲又會再探討嘅，因為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嘅結論嚟。不過阿、啊、Jerry 好勁啊，一跳跳到去啦，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其實即係等於咁講啫嘛，我哋而家成日鬧啲資本家賺到盡啊嘛。但是個問題是他們就是要賺到盡，因為這個就是競爭 的要求來的但是個問題就是你不讓他賺到盡，他就撤資咯，撤資那就、啊、經濟衰退，企業倒閉失業咯，那就社會就崩潰咯，所以個問題就是要就讓他賺到盡，要就社會崩潰，你選哪樣？如果這樣大家其實不要吵啦，要 給資本家賺到盡咯，是不是？所以這個就是個吊軌，這個就是個矛盾嘛， Cherry 就是，所以我們說為什麼資本主義本身是不可持續，就是其中即是最強的一個硬邏輯，就是這件事嘛，就是賺到盡是硬到你，所以你不要說他剝削，他是剝削，因為他不剝削他撤資，他撤資就大家一起死咯，其實曾蔭權那時候就這樣嚇我們咯，是吧、嗯、你说哇什么要向、有钱人加税啊或者什么啊，那他们就会撤资的了，撤资的时候香港那些穷人的境况更惨，我是真的在立法会那些纪录里面我插回他这句出来的，是吧？那所以这个硬逻辑呢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他本身是没得拗的、嗯、你不让他赚到尽，撤资一起死，大家一起失业啦，这样。是吗？这个就是个游戏嘛，即是我们一直玩了这个游戏嘛，其实玩了不好久了，人类在地球上面七百万年，是吗？即是文明都是一万年，是吗？有文字都是五六千年，那这个游戏玩了二三百年了嘛，但是这个游戏就现在我们跳不出来嘛。啊，不过 Cherry 呢就逼我呢就一跳跳到结论，不过是我们未到结论的、 嗯、 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很多过程的，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刚才讲过，即是技术革新引入机器带来很多很多影响。其中一个呢刚才就讲了，就是说人受到机器的奴役。我们呢尤其是你现在那些这样的所谓流水线的、操作的作业，或者他们叫装配线 ,assembly line。 每个人只是扭一个螺丝。 没错啦。这样呢就是这个、啊、查理卓别林、啊、在那里摩登时代里面、啊、就是拿着个螺丝批，不是螺丝批，是巴拿、啊、扭螺丝扭螺丝那样东西。這個呢其實這些查理卓別林就是二十世紀的嘛，雖然他很早期啦，但是呢都很犀利，其實馬克思一早已經預言了這件事了，就是人的異化咯，就是叫 alienation 咯，是吧？那 alienation 剛才說過呢，就是說因為這個機器呢是令到呢我們那個的工作呢是越來越單調啦、黑板啦、機械啦、重複啦、啊、但是呢又完全沒得休息啦，啊、那個節奏啊，那個規律啊，咁樣啊，嚇、啊，即係要有嚴守紀律。你唔能夠話啊，我而家精神我做快啲，哎呀，我而家好攰我做慢啲，可唔可以啊？唔可以喎、啊，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到頭來咧就係人就俾機器奴役嚇。咁、啊、另外咧，之前我亦都講過嘅，其實異化咧呢、這個概念咧係好豐富嘅。其實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人同佢嘅勞動嘅或者個創造物咧係完全分離咗啦。啊、分離了的時期呢，其實他就沒有那種滿足感，沒有了那種成就感，是吧？因為他那種勞動呢純粹就是一種商品，他就出賣這個勞動，出賣這個勞力來賺取金錢養妻活兒。跟以前來說呢，你說、啊、我種田就可以有東西吃、啊、我鬥張凳就兒子可以拿來坐、 系嘛？ 我谂好多打工仔心态都系咁咯，即系翻份工都系斗份粮啫。 完全就系咁啊！咁你系咪冇一种自豪感，冇一种满足感？冇一種成就感啊，係嘛？咁啊，即係久而久之咧，即係人咧就出現咗一種疏離嘅心態啊，係嘛？就是、冷漠嘅心態，呢種就叫人嘅異化啦，嚇、啊！即、就、係、是、人嘅關係亦都受佢影響。咁所以咧，其實有具體嘅，即係比機器奴役嗰樣嘢，亦都係比較抽象嘅，就係、是、嗰、那個異化嘅現象。咁、呢個叫 alienation， 呢個就機器帶嚟嘅影響咧，係好深遠嘅，嚇、啊！咁啊，所以咧，但係頭先我想講一樣嘢。其實影響是更加深遠的，就是點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個所謂個體和集體之間啊，好有趣。所以就係話個體的理性往往就是集體的非理性啊！呢、這個即係我喺啲幾廿輯嘅《相相相》年幾兩年，我都講過唔止一次噶啦，係嘛？即係其實呢個就係、是。你可以話係宇宙嘅悲哀係一定係咁嘅，因為個硬邏輯嚟噶嘛，嚇、啊，即係嗰、那個囚犯兩難嘅悖論，呢、這個大家知道就係一個咁樣嘅典型嘅情況啦，係嘛？好啦，咁啊個體嘅喺資本家嚟講咧，佢個個體嘅理性咧就係梗係要引入呢個新嘅技術，引入多啲機器，咁嚟提升生產力，嚟降低成本啊嘛。好啦，咁但係咧對於整體嘅資本家嚟講咧，其實個個都會咁做噶嘛，一個咁做，第二個又會咁，第三個會咁做啦，係咪？如果唔係，我咪會俾人淘汰咯，俾人排擠咯。咁於是咧，個咁做嘅時期咧，其實到頭來咧，其實就係差唔多係原地踏步，就去翻原先嗰個地步咯。咁呢個頭先我就用軍備競賽啦。咁另一個仲更加有趣嘅咧，就係《愛麗絲夢遊仙境》入面嘅嚇講過一樣嘢，叫做紅皇后賽跑啦。可能大家未唔知有冇聽過啦，而家都冇人聽《愛麗絲夢遊仙境》啊，叫做 The Red Queen's Race。啊，即系红色皇后嘅赛跑，咩叫 Red Queen's Race 咧？就系话原来喺嗰个国度咧，嗰个即系 Wonderland 咧，原来咧你其中一个国度咧就系要你系不停咁走，不停咁走，搏晒命咁走，你先至可以保留喺原地嘅。You have to run as fast as you could 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即是跑步機咯， 冇錯啦，但係當然 Lewis Carroll 寫呢本小說嘅時期就是人類未發明跑步機㗎， 會唔會就係因為佢 inspire 到啲人發明跑步機？ 係嘛？咁啊 ，Lewis Carroll 寫我唔記得邊一年啊，大家上網一 check 啊，大家嚇 Alice in Wonderland。咁但係即係佢當嘅時呢個係好犀利㗎啦，即係當然佢寫好多嘢都犀利啦，就係嗰只貓喺度笑，咁但係突然間只貓就唔見咗啦，但係個笑容剩翻喺度。哇！呢、這個又好出名嘅，即係佢嗰種咁樣嘅想像力咧，係嘛？匪夷所思。好啦，咁但係我呢個 Red Queen's Race 咧，其實亦都俾好多科學家，特別啲生物學家研究進化論嘅咧，係亦都引用過比喻嘅，就係、是、我哋嘅免疫系統，或者我哋點樣對抗啲寄生蟲啊？嚇，其實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啦。其實我哋即係生物與生物之間咧，尤其嗰啲寄生蟲咧，嚇、啊、或者有啲細菌咧，係不斷咧就想侵害呢個宿主啦，係嘛，就奪取佢嘅資源啦。於是我哋作為一個宿主咧，一個 host 啦，係嘛，咁我哋咧就不斷要提升我哋嗰啲咁嘅對抗嘅能力啊、免疫嘅能力啊，咁喺一路個演化，咁其實咧就係、是、不斷個角力嚟去提升嘅。咁即係同頭先講嗰個所謂，譬如好似美蘇軍備競賽啊、核子競賽啊咁樣，係嘛？以前咧有十支洲際導彈就夠啦，喂唔係，佢有十一支，於是我有十二支，哎呀你有十二支，我有十三支，咁即係而家兩個國。加幾千支係嘛？係咪瘋狂啊？係嘛？咁但係其實喺資本家嚟講都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咁有咩問題咧？大家咁樣嚟去引入機器，咁啊提升生產力，咁啲商品又平啲，好啊！但係唔好忘記，對於社會整體嚟講咧，其實會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是、失業，係嘛？因為你不斷咁樣機械化嚟講咧。整體嚟講咧，你個社會個失業嘅問題就會越嚟越嚴重嘅喎。咁失業問題嚴重咧，但係其實唔淨止係打擊個工人啊，即係我都講到失業其實係一個幾差嘅嘢啦，係嘛？唔好忘記，工人亦都係社會上面最大嘅群體，作為一個咩啊？消費者嚇。如果你個社會上面嗰個失業嘅人越嚟越多，係嘛？個工資又上唔到去，你生產咁多商品，邊個去買先？揾邊個去買先？你生产的商品卖不出的时期，那你何来有利润呢？这个就叫利润的体现的问题了，就是在马克思入面的分析，这个叫 realization of the profits， 因为你这个 profit 是等于 surplus value， 那已经分析了，但是问题呢，这个 surplus value 其实不是自动转化为 profit 的，你卖得出才转化为 profit 嘛，所以呢、这个就叫 realization problem， 即是体现的问题，你是有可能卖不出的嘛。那这个可能卖不出呢，其实呢当然呢有两个情况，两个情况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有时可以独立的，就是叫做生产过程和消费不足。 啊，就叫 under consumption 同埋 over production 啦。嗱，呢个咧原来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入面咧，系永远存在嘅危机嚟嘅，吓系挥之不去嘅。 呢个年代边人仲搞望罪搞 BBQ 噶？我就系要搞望罪，仲要系 BBQ 添，吹咩？ 今次仲要系吴潮吴吹 crossover 游戏人间。仲有 crossover 埋呢个恐怖在笑三个节目，问你点定？ 11月17日夜晚6点开始等你哋嚟，咁啊去到7点就开始宵夜食啦。咁我哋咧今次嘅地点咧就系美孚九华径新村嘅吉吉烧入边，咁啊140元一位，全包嘢食，汽水又包一罐咁大把啫。咁如果你话你想平啲，冇问题。假如你系11岁以下嘅话，我收你120元，啊抵玩啦，系咪先？假如你觉得都系嫌贵，唔紧要啊，冇问题喎，成件事只要你系5岁以下咧，我哋免费添，免费。嗱，假如你系大人咧，又想有啲优惠嘅，唔紧要嘅，只要你凭住喺外国飞翻嚟嘅机票。问下刘靠，叫佢做一个 sponsor， 有5个名额，我 free 埋俾你添。至于有咩玩呢，戏码就真系好丰富噶啦！哇，讲真，我讲都讲唔出口啊！你睇睇，哇！